勾选 Be Your Own Trend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今天我的老拍档还是在生病，于是呢公司就是一个物竞天择的圈子，他不来上班我们就马上找来了新人，有的是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楚英。 楚英，欢迎欢迎欢迎。我必须说有你在声音真的是比音好听多了。哇， 不要给他听到。 对啊，现在生病在家睡觉不会听了。没有这样子。 OK， 大家可能也是对楚音在星期一到五的声音出现感到很陌生，他是我们过去很漂亮的一位 pop timer， 可能有朝一日可以取代 YYY 音音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 哇，不要说取代哦，我只想要跟他做搭档。 不要讲这种很假很虚伪的话。 你现在就是挖坑给我跳，我知道 Broccoli 他就很常做这样子的事情，经常就挖坑给别人。 我跟你讲，就是我挖太多坑，然后音跳下去脚受伤，所以他现在家休息。那来证明楚音的知识储备量多高和他的主持能力多厉害呢，大家来到勾炫的 IG 看看新的快充你的脑第十七集啊，他和 Kristen 文阳这一次又分享了什么样的内容，我们来听听吧。 除非你是零零后， 不然你不懂咧。 Shopform 好像越用越麻烦。 Eddie 跟 Ick 应该是蛮明显的这个。Ick 这个反而是我最不懂的。 什么情况下你会 Ick 看到你的时候 Ick 对不对？ Ick Ick OK， 其实身为零零后的我，这个 ICK ICK 我还真的不懂它是什么样的缩写。 对，我当时候也不知道，所以我真的是靠感觉，然后我就有点嫌弃 Kristen 这样 ICK、ICK， 结果到后来他跟我解释说、ICK 真的就是代表嫌弃的意思、你看到不喜欢的人你就 ICK 他这样子的感觉。 可是我们正常不是说 Y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候，所以我们才要看快充你的脑。 对，里面还有更多更厉害的潮语，最 latest 最 trending 的缩写。如果你想要跟着大家的潮流的话呢，赶快去勾炫的 IG 看一看，并且支持一下我们的楚音，毕竟算是第一次跟 Kristen 主持吗？这个 上次我们也是做关于00后的一些知识，我们就是发现我们有点像假的00后，在做了之后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有这么多很新潮的用语。 对不对 ？OK， 我必须说 ，Kristen 真的算是00后里面的蛮00000的，他真的懂蛮多一下。 对， 大家赶快去到勾炫的 IG 看一看呗。小旭勾炫 Be Your Own Trend，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有来自 Dior 大影的《节约用爱》。今天我们要把爱心送给这位我的临时的搭档，有的是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楚英。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来玩喽。第一场脑洞大开，勾炫猜猜猜。OK， 欢迎楚英啊，毕竟你现在也算是我的小嘉宾，今天也是代班主持嘛，因为英生病，所以呢，来测试一下你有没有像莹莹那么样的愚蠢， 还是 比他厉害会猜哈？ 我自己觉得应该比他厉害一点点啦。 啊，当然，这跟地理有点关系，跟国家的文化有点关系。题目是这样子的，以下哪一个国家哈，他们的文化里面呢，12生肖，像我们的鼠牛虎兔，对吧？ 对， 竟然是有猫的。 我跟你讲，我记得我好像听过这个东西，但是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有哪个国家。 OK， 我给你选项，所以来猜猜猜嘛，对不对？大家来一起来猜了哈。A 的话呢，越南 ；B 菲律宾 ；C 印尼 ；D Broccoli 很想要去的日本。本， 我的直觉告诉我是越南诶， 为什么？ 就是这个地方我去过，然后我也 没有感觉怎么样， 它就是很多摩托的一个国家，很多摩托车，我也印象中没有看到有很多猫在，所以可能他们很保护猫，所以十二生肖就是有猫在里面的啊，这个是我靠感觉猜出来的东西。 亲爱的，你这么说不逻辑， 为什么？ 你的生肖是什么？ 马。 马。嗯哼，有的人生肖是属鸡的嘛？ 对。 可是他们吃鸡肉。 嗨。 就他们并没有保护他们那个生肖的动物啊。 因为猫是特别的，在十二生肖里面通常没有猫嘛，但是只有这个国家有，所以我就想说他们一定是特别保护这个动物啊，是不是有一点道理？ 可是像菲律宾、印尼也是有很多人有很多爱猫人士。 来，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选他们，因为我本人没有去过，所以我就选了越南。 OK， 我认同，因为你去过，你才有经验嘛，是一个不错的尝试。回来听听看其他的听众朋友，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？好吧，0169988889来告诉我们吧。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。 勾选 Leo on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张碧晨的《刻骨》。张碧晨的演唱会呢，《爱的史诗》将会在来临的9月12号的晚上8点和加上9月13号的晚上8点呢，在阿夏扎 Arena Bukit Jalil 实力的开唱啊。虽然说第一场是很早就卖完了，第二场呢，大家留守勾选的 IG， 可能我们会有送票的环节哦。 Hello，你好，我是楚英， 欢迎欢迎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，勾选猜猜猜， 勾选猜猜猜。今天我们就来猜一猜这个和十二生肖有关的冷知识啊。我们都懂，像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，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等等之类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个国家呢，十二生肖里面竟然有猫咪呢。什么样的国家？四个选项让大家来猜哈。 A 越南， B 菲律宾， C 印尼，第一日本。像刚刚我们的朋友楚音觉得是越南嘛， 因为我只有去过越南，所以我就靠感觉猜了越南。 来看看 Andy 是否跟你的想法是不是一样的咯。 下午好，我的答案是 A 越南、 啊、OK、oh, 跟楚音 我会选择越南呢，就是因为我记得越南的读音哦，就是兔子很像猫的那种读音嘛，所以他们就讲这个猫的读音呢，就会习惯改成，就是改成十二生肖，就是有猫这样子哦，所以他们把十二生肖从兔子换去猫。 哎，越南的语文里面，他们的兔子的发音很像猫。 哇，我觉得这个解释比我刚刚说的有智慧多了。我刚刚在讲的是什么东西？ 对啊，我觉得合理啊，因为有时候你的生肖可能他们很保护它，就不会让它出现在街道上面，或者很神圣的东西。但是如果大家有在用 Shock App 来收听，或者是我们 GoSheng 的 App 来收听，这个 Andy 也蛮厉害的。你应该有听到吗？他刚刚录制的过程中还有猫在后面叫。 哎， 有， 真的吗？ 真的是有一只小猫咪喵。我觉得我怀疑这个听众的家是真的有在养猫， 还是你自己偷偷在旁边叫的？刚刚那个 还是刚刚那个是你来的？ 我没有， 也是一只小猫咪。OK， 以语言的方式来说，像是一个误会，兔子念成猫，我觉得有点逻辑。回来听听看，其他的朋友们有没有别的想法呗？ 手指勾选 Be Your Trend。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Priscilla Abbey 蔡恩宇的《祝你幸福》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楚英， 欢迎欢迎楚英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，勾选猜猜猜， 勾选猜猜猜，马上给你来脑洞大开，猜一猜呢？以下哪一个国家它的十二生肖里面竟然是有猫咪的耶？啊，打破常规了。四个选项 ：A 越南，B 菲律宾， C 印尼，也就是我们的邻国嘛。 D 的话呢，也就是日本。来听听看这位朋友呢，8838啊，他的名字叫做 Chisim， 你又来了，你觉得是哪一个选项呢？ 好像听说过耶，好像是越南吧，因为他们好像是没有属狗的，他们的狗变成了猫，应该是 A 啦。 为什么他们的其他动物会替换成猫咪呢？ 可能就好像我讲的比较受保护的一个东西，或者是他们真的很喜欢就把它代替过去了这样子。上一个是说兔子代替猫，这个就说狗代替这个猫这样子。但是我就更坚定了，看来越南真的蛮正确的。 OK， 我们再听听看 Jaycee 你是否也认为是越南。如果是的话，真的答案就是了啦。 我的答案是 A 越南。 OK， 因为呢，我之前去越南旅游过，然后呢，那个导游就跟我说了这个有趣的十二生肖。在越南呢，他们的十二生肖有猫而没有兔子的，然后呢，所以他们越南的十二生肖呢，只是用了猫代替了兔子，变成了鼠、牛、虎、猫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。 嘿。 看来代替兔子是目前有两个人都是说代替兔子的哦。 对，而且我们陆续也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回答，都觉得是 A 耶。难道大家真的集体猜对，还是可能爆冷门呢？我们回来给你正解呗。 手机勾选 Be Your Trend， 勾选 Be Your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傅竹桥的微微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楚英。 微微 Hello， 欢迎楚英啊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，勾选 炫猜猜猜， 嘿嘿，今天是 Special Edition 呢、啊，就有我们的特别的 Part Time MC 来代班主持，看看他能否在第一天代班就直接猜中了这个冷知识。以下哪个国家的十二生肖呢是有猫咪的呢？哈，四个选项 ：A. 越南 ，B. 菲律宾 ，C. 印尼，还是 D. 日本呢？再来听听最后一位的听众朋友9291，我们的该用 brother， 你觉得是哪一个呢？ 应该是 A 吧，越南吧，因为越南这二生肖是有猫的吧？ 哎，今天真的是罕见的一片岛，大家都在选择 A， 几乎没有人选择 B、C、D。有啦，我这边看到一个是嘎浩嘎库，他觉得因为日本有很多那种可爱的猫咪，像招财猫， 确实确实 招财猫，他就觉得可能对他们日本来说，猫咪也是神圣的，所以也并排在这个十二生肖里面，就是嘎浩的说法。嗯， 但是我猜越南真的是纯粹就是靠第六感，我就想说，哎呀，我毕竟这四个选项里面我只去过越南，我就猜，没有想到大家都跟我一样就猜越南，但是他们是很有理有据的啦，可能真的是有听过或者是有学习过这样子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知道正解到底是哪一个了。 OK， 初音锁定答案，哪一个 ABCD？ 我就锁定 A， 跟大家一样。 恭喜莹莹，哎，不，莹莹在休息，sorry， 太奇怪了。恭喜初音，今天第一天来代班，就非常遗憾的答对了。OK， 今天听众们真的很厉害，感觉好像大家都有略知，也有听过这个越南是有猫咪的这个说法。其实这个是真的跟他们历史的洪流有关系的，因为当时越南它其实是接壤中国的嘛、嗯、那中国的这个十二生肖的文化传入越南的时候呢，还真的跟刚刚 Jacy 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解释是一模一样的啊。因为当时中国文化他们的十二生肖传入越南的时候、嗯、我们的有兔子对吧？ 对，没错， 对吗？兔子呢它的地支、 哦、 啊，有一个字叫做马的那个 卯、嗯、 这个卯呢就跟当时越南土语的猫猫是很像的、 哎、对，那个猫， 所以越南人他们的根据当地的说法，就他们真的就把猫咪替换了这个兔子，变成他们的十二生肖、哦、所以每当我们来到兔年的时候呢，在越南他们那边就是猫年。 哇，那会很可爱耶、啊、 就真的是因为发音的误会，所以才有了猫咪进入了这个十二生肖。 哇，这真的是一个冷知识，现在我可以很肯定的知道了，以后人家问我就讲就是越南，没错。 恭喜今天初音第一天来就答对喽！手机过圈 Beyond Trend。